是靠他穿的袍子多么光彩，不是，啊，是这些呢，是更加充分的明了说明他的属灵的效力，这约称为新约。因此呢，不是旧约和新约不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不是说我们有两个恩典之约，不一样的约，不是，乃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一个约是相同的约 ，one and the same。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从不明显到明显，从萌芽到开花结果，从耶稣还没有来到耶稣来了，从预表到实体。但是旧法是一样的，就是恩典，本福恩借着信。旧约的是往前信，我们是往后仰望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好，这六条啊，刚才啊上一节有一个有一位问问题的，或者我们这里要有些什么问题可以问的，也可以提出。我们先请这位弟兄，是，这边。是，你是指我们将来得到荣耀身体的荣耀的内容和定义？哦，还有神本体的荣耀。我想神的本体的荣耀和光呢，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圣洁。你把圣洁、光、荣耀压在一起来理解，圣洁、光、荣耀是。我觉得是最有帮助的，啊，神的光，啊，神住在光中，没有人能够亲近他，除非是无罪的，除非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他是圣洁的。好，啊，这是神的荣耀。我们将来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荣耀是什么呢？请看《哥林多前书》15:44-51，那里给我们荣耀的定义，不太多也不太少 ，no more, no less。就是不朽坏，不会犯罪。哥林多前书15，啊，除了这个以外，除了哥林多前书15所讲的，啊，我没有其他圣经里面可以得到的资料。圣经就是讲这个荣耀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坏，那意思就是不会生病了。最重要的是不会犯罪。还有启示录21:6，不会流泪，就是没有忧伤。那个不是身体，那个是指我们的人呢，将来在荣耀里呢是没有忧伤的，因为罪和罪的后果都成为过去了 ，the presence of sin and the result of sin 都没有了。这里有一个问题，继续我答了这个问题之后可以继续问的。亚当犯罪，神差耶稣来救他的后代，救亚当的后代，神可以不可以顺便也救犯罪的天使？答案是原则上可以，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原则上可以，这个是猜测。我的意思是说，当然神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具体的只知道神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就是他所计划的，啊，那神可不可能做其他的东西呢 ？Plan 2, 3, 4, 5, 6呢？在神里面，除非违背他的本性，没有不可能的。那神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就不去答他可以还是不可以。这可以两个字什么意思呢？顺便什么意思呢？神没有顺便的，神没有 hitchhike， 神做都是他定义做的。好，是否我们比天使更宝贵？答案是绝对是，绝对是。啊，诗篇第8篇，希伯来书2说得很清楚，在以后的新天新地，犯罪天使永远堕落吗？是的，就是这样子。好，还有其他的问题？是后面这个麦克风。对不起。 OK， 假如神不把分辨善恶树放在伊甸园，人就不会犯罪。是。 然后给我的解释呢，就是说上帝造人是要给人的自由意志，不想把人造成像木偶那样。 啊哈。 那人有选择的权利。Okay. 我不知道，就这种解释到底符不符合圣经？ 好，以前你信主之前人们给你的解释是人给神给人自由意志，神没有造人做木偶这样子，所以呢，神要考验人啊等等，对不对？好。刚才第一个问题是，假如神不造那个分辨善恶树，人就不会犯罪。那这个问题呢是双重的不具体。第一，神若不做这个分辨善恶树，这个可能性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知道。具体的他做了，他造了。Okay， 第一，第二，假如他没有的话，人是不是不会犯罪呢？Nobody knows， 这些问题不能答的，因为圣经没有讲的，没有考虑到，圣经没有要我们去考虑到的那些的 scenario， 那些可能性的情况呢，不是我们要去探究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好了，第二呢，正面来讲了，神的确的，放了这个分辨善恶树，是不是因为他造了自由意志？要人不是像木偶要甘心情愿的顺服他呢？那这个因为这两个字呢很考人很麻烦的，很麻烦的。神具体的造了人，按照他的形象造，那他的形象包不包括自由意志呢？我再说第三、第四、第五篇，自由意志这四个字圣经里面没有的，圣经里面没有自由意志这四个字，你找不到了。你找到自由这两个字很多的。OK， 那神造人是怎么一回事呢？好，神的形象你可以找得到，定义是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那这个是神再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再造，有公义，有圣洁，有真理或者是知识。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有知识，知识跟真理是一回事啊。好，所以人的知情义都没有犯罪，知有知识跟真理，情有圣洁，义有公义。是不是因为神造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他放分辨善恶树在伊甸园呢？那这个因果呢，又是圣经没有讲的。圣经有讲的是神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有公义圣洁知识，神把这个人就是有他的形象的人，就是他的形象那个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中间有分辨善恶树，要做什么？要考验他的顺服。那是不是自由意志呢？我喜欢这样说，我不喜欢自由意志这四个字，我再重复为什么不喜欢呢？第一，因为因为自由意志在第四、第五世纪奥古斯丁的时期的定义乃是说，人可以意志，可以选择，可以决定做神要求我们做的，就是信耶稣跟悔改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人是无能的。那第一，第二，自由意志在哲学上可能被定义为arbitrariness随意性，就是想做什么都可以。那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个自由，从来就没有。你我的出生的日期、地点、父母、血型跟基因都不是你和我决定的，所以我们有的自由从来就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呢受了一种的误导，说人有自由意志那我不否认人有选择，那请听清楚哈，我没有说神预定一切说人没有选择在这里呢，我是把那个事实的真相用更正确的、更准确的方法来描写。那请听下面一句很长的句子。下面这句呢，只不过是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总结而已。你应该可以同意的，无论你相不相信预定还是完全相信自由意志不相信预定，你一定会同意下面这句话。我盼望你同意。 上帝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意思是说无限的上帝创造了有限的人，给了这个有限的人有限的可是真的选择，这个选择带着责任，人要承担后果的。神将这个选择和责任给人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神已创造万物，神已晓谕，就神已讲话啊。我用英文说一次啊， God, the infinite God, has created finite man and has given him finite but real choice with responsibility and consequences in a specific context in which he has created all things and he has spoken. 神把人放在一个具体的特定的环境，不是真空，不是人面向永恒，好像那些基督教很喜欢买的基督教很喜欢买的那些海报一个人站在看着一个海洋，人面对真空，不是人面对上帝，在一个具体的环境，神已创造万物，神已吩咐人不可以吃那棵树的果子，这个有限的人被无限的上帝创造了，上帝给了人一个有限的人应有的有限的可是真的选择，但这个选择是有责任的，就是说你吃那一天必定死。那刚才讲的那很长这句话，是不是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速写呢？我用选择要避开自由意志这四个字在神学上和哲学上不必有的的误解。加尔文、奥古斯丁就是那些相信预定的神学家，绝对相信人有选择的，没有人不相信人有选择的。每天早上起来我们穿衣服就选择了一件衣服，对不对？没有人不相信选择的、okay? 但是自由意志这四个字呢是很误导的，在神学上在哲学上误导在哪里呢？第一，人的自由意志意味着你说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你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在历史上是这样理解的对柏拉修跟柏拉修主义者，就是人有这个意志来意志好的东西， God, man has a good free will to will that which is good。 那什么叫好的呢？就是神所吩咐的。什么是东西呢？信耶稣悔改。那问题是你相信不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没有这个力量去相信，那你可能真的是相信人有这个好的自由意志的。那我就要邀请你再去读一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等等圣经里面是不是说人有善可成，人有力量来做神要我们做的呢？好，所以神给人这个有限的人有限的选择，但是真的选择有责任的选择，在这个具体的地方就是一个考验。OK， 那假如神没有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OK， 不问得很好就是了因为常常有人问。好，这个麦克风请拿到后面。对不起后面那位弟兄，然后呢在这边好不好？谢谢。 问题是说不是讲的只是有这个愿望，现在讲的这个有限的选择。 有限的选择。 对，那么跟预定论的关系在哪 里？跟预定的关系在哪里？预定不是论啊，预定是圣经的教导。 就像这个地方要记住跟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 是的。 OK，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预定了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各位假如没有读过这些经文的，我不怪你称这个做预定论，但是圣经里面明明说，好了，那我们来看这个预定和这个立约的关系。一般的基督徒听到预定之后呢，就是人就没有自由意志了，就没有选择了，都是神预定的。那这个图呢，代表着预定和清教徒所发展出来的圣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的一个 combination， 一个整体的图画。那一位在永恒里面预定谁得救的神，他具体在人类历史上做了什么事呢？那一位在永恒里面预定了拣选了选民，在基督里选拣选了选民的上帝，在历史具体的与人立约，从旧约立到新约，就是这个关系。那这那你能够掌握到这个 connection 这个关联呢、啊，你就拿到这个改革中神学的钥匙啊，那个关键就在这里啊。是的，神预定谁得救，那但是神怎么预定，怎么救那些他预定的人呢？是借着立约。那约里面有什么？约里面有吩咐，有应许。那很奇妙的，约是什么东西？哈，约昨天我说约，用广东话说约呼呼塞一个约，这个观念呢，对，是很有帮助的。约乃是无限的神和有限的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有限无限的神定的，是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定的。顺便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昨天有人问的问题我还没有答，那神是不是后悔呢？后悔什么意思啊？那是不是神改变呢？神不变的，他怎么会后悔呢？好，约是什么东西呢？约是一个不变的神，和我们这种十八变十八番的人啊，一天到晚背叛神的人，不变的神和常常变的人之间的关系。神是不变的，是圣洁的，是无罪的，人是有限的，犯罪的，变来变去的。人既然是有罪的，变来变去，所以呢，这个不变的神和会变的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中是在演变中的。神没有变，人在变，因此这个关系在变，这个约在变。那个约是神定的，所有的条件是神定的，但是这个约怎么演绎出来在时间上呢？只要读一读《约书亚记》四世纪就知道了，变来变去，以色列一下子犯罪，一下子神惩罚他们。打败仗他们又哀求神，神又打发士师来拯救他们，又回到神面前重新立约。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夏令会你为什么要去夏令会？要跟神重新立约是不是？每年的属灵高潮是夏令会，低潮是夏令会之后两个礼拜那这个说明了神是不变的，我们变来变去所以呢，这个关系在变，这个关系叫做约。那所以这个约，你能够掌握到这个约的什么一个观念呢？你就把神的主权、神的不变和人的选择、人的责任、人的失败、人的有罪，你那个关联你就抓得到了。而这个约从新约到旧约到新约是一个约。哎，要不要再问下去？我们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来消化。是吧？你的听不？ 你现在讲的说不是没有问题，讲到别人的哈，可是你讲到那个，这里讲到在拣选的时候。 拣选。 对，你要拣选的话，你就是要抽成，就是你没有道理。 当人被拣选的人是没有权柄对不起，我要重复你的问题为了麦克风的缘故，请继续。 这样的话，换句话说，无论你怎样变不到哪里去。 没有错，你无论怎么变不到哪里去，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变。You're right. 但是那些的时 候，所以就这个有限的话，不是神拣选的话。 那问题是，圣经里面是不是说那些神没有拣选的人就算了呢？那这句话要分两部分来解释，来回答。那些没有拣选的人，首先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是谁，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没有的算还是不算，不能说算咯还是不算咯。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些是谁。神也不要我们知道神拣选了是哪一些，或者神没有拣选的是哪一些。神要我们的是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不假设他已经被拣选或者不拣选，被拣选。这个不是我们 能够回答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应当去探究的问题。具体的思维方式就是具体的，我们讨论神计划的那一部分，就是神启示了的那部分，我们可以回答啊，其他叫做抽象。好，请继续，等一下还是回来这边了，我们没有忘记。 这样的话，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讲，实在是人的话，当神有创造这一番的，也有另外的，那些人怎么解释呢？ 约翰三章十六节怎么解释？呀？我们前两天呢花了很多时间解释人神呢做了一个 good faith offer， 我们从第一课开始就讲神做了一个诚恳的福音的邀请。神不是英文说 tongue in cheek， tongue in cheek 就是哎呀其实不是给你的啦，我根本没有选你，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神的约，是他的吩咐，他的邀请，他的应许，他的恩典礼物。 OK， 好，神是把这个邀请，这个吩咐，这个救法放在全人类的面前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了，事实上人有没有这个能力去信他的永生呢？答案是没有的。那你说神叫人做那些人做不到的事情啊？Exactly right， 就是这样子。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圣灵来感动人。你这样看呢，问题就不存在的。我们要做什么？乖乖的去传福音，因为上帝不是要用天使、魔鬼、石头，神要用我们去做见证。啊，不要管他拣选了谁，啊，这个不是我们管的事情。但是福音的确是，因为他既然是约啊。是一个 good faith offer， 是一个诚恳的邀请。那我再说，改革中就是上面有预定的这套的神学呢，是相信福音是一个神的真实的诚恳的邀请的。我们没有权去做那个结论，说既然神拣选了，就不需要传福音的，啊，这个不是我们应当想的结论，啊。啊，顺便说，逻辑不是神发明的，逻辑是 Aristotle 发明的。逻辑啊，不能够穷究，不能够 exhaust 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呢，啊 ，OK， 神要我们做什么？按照他设计我们的头脑来思想，按照他吩咐我们的话来思想，按照我们的本位来思想，按照他限制我们的限度来思想。对，这边有一位弟兄，我们还是姊妹啊，是。 我的问题是在这个 136页是讲义还是补充？supplement 136页。 对，因为讲到这个。 那对不起，这一段呢是。讲到好行为善行，就是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的第16章的第3段。好，请继续。 对，我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恩典，因为昨天前面我们都讲到了原理，那这个已经讲说其他圣经在他们里面的恩典， 是 那为什么可以激发？既然 就是，OK， 既然什么？你再说一遍。 如果是圣给白白的给我们的话，那为什么自己 还可以？ OK， 很好的问题啊，我第一天第一堂第一5分钟就答了 ，OK， 那是很好的问题啊，很好，你不需要6个月，只需要6个钟头就会问这个问题，啊，不需要想6个月。既然是白白的恩典，为什么我们要激发神的恩典呢？那记得这一段是讲什么？是讲好行为是不是？我有没有讲错？是的，好行为啊，16章 ，OK。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的，白白的意思是我们不配得到，我们也不能赚回来，是在恩典之约里面，在基督里圣灵给我们的恩典。什么恩典？呼召重生，罪得赦免，称义，做神的儿女，成圣等等。好，在这个约里面，在圣经里，在约里，在基督里，圣经说我们要激发他的恩典，就是说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要眺望我们的爱心、信心等等，对不对？那这个是约里面的，那问得非常好。虽然是我第一天就答，我说为什么说第一天答了？我说恩典有三个定义，一个是神永恒的定义要爱我们，第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是恩典，我们不能做成、不能赚的。第三是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功劳的果子，那个也叫恩典。所以这里这个恩典呢，激发上帝在他们里面的恩典，不是说激发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意思，啊，是激发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成的什么爱心、信心、顺服、谦卑、敬畏等等这些的美德。这些的美德也称为恩典。为什么称为恩典？因为这些美德都是圣灵做成的，都是圣灵啊的工作，才让我们能够有爱心、信心、敬畏、谦卑啊、殷勤等等啊。好，再问下去，为什么既然是白白的恩典又要我们激发呢？答案是因为在恩典的约里面原来就是如此。因为恩典的约，这个约的本质是包括了人的责任，这个责任包括激发恩典。所以我说这个约是很好用的，这个约是两边的，是一个有限的选择跟责任的人和无限的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里面包括责任，这个责任包括了要激发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你说林牧师，你是一个半个加尔文主义者而已了，你为什么一半啊？好像你的嘴巴有两边，一边讲预定，一边讲人的责任。不是，是神的永恒，就那位永恒里预定了谁的，就那位神，全权的 All powerful God, Almighty God, 他选择了用约这个方法来启示他的救恩，也来吩咐我们怎么遵行他的旨意，来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就是这样子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我们激发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的恩典，就是爱心、信心等等啊。那你说你就相信人有自由意志咯？不是，我相信人在约里面要不论你甘心情愿还是不甘心情愿，都要遵行父神的旨意。这个跟自由意志不一样。自由意志这个名词既然圣经没有的，就是在一个真空里面，我有选择。不是真空，是上帝在他启示这个大前提之下，上帝的约就是上帝讲的话，我们有圣经，我们面对圣经要做出选择。什么选择？就是圣经要我们选择的选择，信耶稣、悔改啊，追求圣灵每天掌管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很具体的啊，不是在真空里面人面对永恒，不是啊。马丁路德很喜欢用两个拉丁字 coram deo, coram coram deo, deo, 就是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 before the face of God。我们不是在真空里面讨论人有没有自由意志，还是神啊，神预定了就没有自由意志了，哦，有自由意志，所以那就没有预定。不是在真空里面讨论的，我们的头脑也是活在神的面光之中，所以要具体的思维方式。那具体的，神要我们做什么？信心、悔改、顺服，顺服包括激发那些的恩典。啊，我们祷告结束。感谢天父给我们在地上有你要我们去做的一些的功夫，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主，我们承认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性有限，但是求主圣灵继续的光照和教导，更重要的也继续的给我们这个胜过罪、顺服你的力量，因为这个是你的美意，你本来就是要拣选我们圣洁 无瑕疵。求主就恩待我们，叫我们抓住你的应许，也抓住你的大能，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